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04集。 正如大多数的外遇，一旦女方下定决心，男方便逐步退缩。点子与那个男人碰面时，那个男人开始抛出了各式各样的借口，比如担心孩子，比如现在离婚要付为数可观的补偿金，比如需要花时间慢慢解决才是聪明的办法，等等等等。 我和你见面不是为了听这些话。 点子不知说了多少次这样的话。他们的分手来得相当令人意外。一天早晨到了医院，不见了那个男子的踪影。点子询问其他的职员，得到的回答是他好像辞职了。 他好像私吞了别人的钱。 女职员悄声说着，一脸以散布小道消息为乐的表情。他并不知道那个男人与点子的关系。 私吞？患者的治疗费、住院费等缴费明细不是全由电脑管理吗？他呀故意弄得像是什么数据输入失误，把入账记录删掉，然后再把那部分钱据为己有。有好几个病人反映分明付了钱却还收到催款通知，这才发现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不清楚，好像一年多前就有了异常迹象。从那时起，患者缴款就有延迟的现象，很多都是差一点就要寄催款通知。他好像是动用后面的病人缴的款项补前面的亏空，加以掩饰。当然，这样就会产生新的亏空，新的亏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终于没法补救，爆发出来。 点子茫然地望着喋喋不休的女职员的红唇，感觉宛如深陷噩梦一般，一点都不真实。他极力佯装平静地问， 私吞的金额有多少？ 听说是200多万。 他拿那些钱做什么？ 听说是去付公寓的贷款。他也什么时候不好买，偏偏将房价炒得最高的时候。 女职员两眼发光，她还告诉点子，院方似乎不打算走法律途径，只要那个男子还钱便可以息事宁人，多半是怕媒体报道损害医院的信誉。过了几天都没有那个男人的消息。那段期间，点子工作心不在焉，发呆失误的情况大增，让同事大为惊讶。点子也想过要打电话到那个男人的家里，但一考虑到接听者可能不是那个男人，就犹豫不决。一天半夜电话响了，听到铃响，点子知道一定是那个男人。果然听筒的另一端传来他的声音，只是显得非常的微弱。 你还好吗？ 他先问候了点子。 不太好。 我想也是。 点子的眼前似乎可以看到那个男人露出的自嘲的笑容。 你应该已经听说了，我不能再回医院了。 钱怎么办？ 我会还，不过得分期，已经谈妥了。 能负担吗？ 不知道，不过非还不可。要是真没办法，我把房子卖了也得还。 听说是200万。 240万吧。 这笔钱我来想办法吧。 什么？ 我还有点存款，200万左右，我可以帮忙。 是吗？ 等我付了这笔钱，那个，你就跟你太太…… 点子正要说离婚，那个男子却开口了：“ 不用了，你不必这么做。”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 我不想麻烦你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 可是， 当初买房子的时候，我向岳父借了钱。 借了多少？ 1000万。 点子感到胸口仿佛遭受到了重击一般，一阵心痛，他的腋下还留下了一道汗水。 如果要离婚，就得想办法筹到这笔钱。 可是你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啊。 跟你提有什么用啊？ 这次的事你太太怎么说？ 你问这个干嘛？ 男子的声音显得不太高兴。 我想知道啊，你太太没生气？ 点子内心暗自期待着，他的太太为此生气，也许就会提出离婚的要求吧。然而那个男人的回答却令人意外。 我老婆向我道歉。 道歉？ 吵着要买房子的是他，我本来就不怎么起劲，贷款也还得有点吃力，他大概也知道那是造成这件事的原因。为了还钱，他说他要去打零工。 一句真是个好太太已经爬上了点子的喉咙。他咽下了这句话，在嘴里留下了苦苦的余味。 那我们之间暂时不能指望有任何进展了。 他勉强开口说了这句话，却让男子顿时陷入沉默。接下来点子听到了一声叹息。 求你别再这样了。 我怎么了？ 别再说这种挖苦人的话了，反正你早就心知肚明了吧。 我心知肚明什么？ 我不可能离婚，你也应该是玩玩而已吧。 男子的话让点子瞬间失声。 我是认真的。 但是当这句话来到嘴边的那一刻，一股无可言喻的凄惨迎面袭来，他唯有沉默以对。那个男人会说这种话，当然是看准了点子的自尊心，会让点子拉不下脸来的。电话中传来人声，问他这么晚了是在跟谁说话。那个声音一定是那个男人的妻子。那个男人回答说是朋友，因为担心打来电话问候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男人以更微弱的声音对点子说， 那事情就是这样。 点子很想质问他什么叫就是这样，但满心的空虚让他发不出声音。那个男人似乎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，不等点子回答便挂断了电话。不用说，这是点子与那个男人最后一次对话。此后那个男人再不曾出现在点子的面前。点子把屋里所有那个男人的日常用品全部丢弃，牙刷、刮胡刀、剃须液和安全套，但他忘了扔烟灰缸，只有这个东西一直摆在书架上。烟灰缸渐渐蒙上了灰尘，似乎代表他心头的伤口也慢慢地愈合了。这件事情之后，点子没有和任何人交往，但他并不是决心孤独一生，其实他对结婚的渴望反而更加强烈。他渴望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，结婚生子，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。在与那个男人分手正好一年后，点子找到了一家婚介所，吸引他的是一套用电脑选出最佳配对的系统。他决定将感情恋爱放一边，由其他条件来选择人生伴侣。他已经受够了恋爱了。一个看上去十分亲切的中年女人问了点子几个问题，然后把答案输入电脑，期间还对点子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。 别担心，一定会找到好对象。 对方没有食言， 这家婚介所陆续为典子介绍适合的男子，他前后共与六个人见过面，然而其中五个只见过一次，因为这些人一见面便令典子大失所望，有的照片与本人完全不符，甚至有人登记的资料显示未婚，见了面却突然表明自己有孩子。典子与一个上班族约会了三次，此人四十出头，样子老实勤恳，让典子认真考虑要不要结婚。然而第三次约会时，典子才知道他和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相依为命。 如果是你，一定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。 他只不过是想找一个能够照顾他母亲的女子。后来典子才知道，那个男人对婚介所提的条件竟是从事医疗工作的女性。 请保重。 典子留下这句话之后便与他分手了，此后也没有再见面。典子认为那个男人太瞧不起人了，不仅瞧不起他，也瞧不起所有的女人。见过六个人之后，典子便与这家婚介所解约了，他觉得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又过了半年，典子遇见了秋吉雄一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